喂鸟的人用人全算上吧，1300多人，马的各省都不加满的，天津、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济南、苏州、杭州，各省都我们家财产多么的满的。 这么说您是财主？ 哎， 大财主。 谈不到，谈不到，谈不到财主，咱不说财主啊。 嗯。 咱不，咱要， 哎呀呀， 咱有多少钱？是是是，在我们老家，不说守护吧，有两糟钱。到天津、北京一比，咱这点钱还算财主？什么财主？财主，这就不趁嘛。你呀，愿意交我的朋友，你多少上我家串个门？ 哪天我拜访拜访？ 哎呀，我一见着我都喜欢。 是啊， 马连良、谭富英啊， 啊， 这桌喝，跟我熟极了。 是啊， 我请他们几位，马长礼 啊， 赵瑞霞 啊， 周鹤同 嗯， 邱志龙，这是吧？ 名角， 这都上我家，吴素秋这都上我们这唱去。程大武、小财武，认识吧？ 认识。 小财武， 小财武， 喝，今上我们家唱。 嗯。 唱去，上我们家那唱， 咱们那唱， 请他们几位， 嗯， 到那唱玩儿。咱不说花钱请人家，咱就是请几位，我好教啊。别笑话，三百大运考我，请几位到我那玩玩，就住几天，消遣消遣。 嗯， 咱不说请堂会，咱还说找堂会，对人太不尊敬了吧？请几位到我这玩玩，高兴啊！你们几位就唱两段。不高兴，我说住几天，那玩儿，这走时候，一人拿两条， 哎， 这 啊， 我是好交，其实我也不打消息，我也不打， 拿两条黄瓜， 啊，黄瓜怎么？ 拿两条， 我给人黄瓜，让人走着拿两条黄瓜，金子， 金子， 金条， 嗯， 十两一条，住几天，一人拿两条。院长青春后院里扔一大堆干嘛够了，但是按时不搅的做完我就拿玩去，我算吧，家就有的是金子，嗯， 有那些金子， 嗯，你看 有那些金子，您换双皮鞋好不好？ 我呀 你长得人都错了， 你看打前爪，这打前爪为嘛知道吗？这都太金摸了，家，你看我，你认识？你看我这么些年，我老这双鞋吧， 就是这双鞋啊。 我老这双， 嗯， 老，知道吗？不想换，不想换，干净，一贵洁，不贵花，一鬓抛物，呼喝这儿立而不吃者，岂有也你？曾子曰：“包子有肉，不在褶上。” 这是曾子说的吗？ 这是曾子说的。愿意交个朋友吗？ 愿意啊， 上那去，你想我点吗？ 这什么话？ 你到我这玩一玩去。 拜了拜了， 讲就拜。这没有，我不爱听啊，不要拜王。 嗯， 我不配这拜王，你看起我，住一天，走上拿两条，拿三条， 拿三条一个， 一个啊，金条啊， 金条， 你拿住拿玩去吧。我呀好交，朋友多，最近这我很多朋友请我。跟我聊聊，说是有些灾区啊，灾区这个难民，灾区人民的解决吃饭问题，说你怎么办啊？拿了钱吧，拿了钱儿，对， 你要试 试吧，开点粥厂让大伙儿，也用不了多少钱，企业吸钱，企业吸钱，不买够了吗？开粥厂，人不多，10多万人，对不对？吃吧，大伙儿白吃。粥厂， 嗯，就给点粥。 哎，咱不说舍，咱不算舍， 嗯， 白吃，咱不唠这个。哦，马的还舍，咱不唠这个就算舍， 嗯， 白吃，咱得想起穷人想饭吃，俗家臭白之肉，皮鸭子割素之羊，头肉肥肉，酒肉肥马，没有鸡色，有饿飘，此帅兽而食人也。曾子曰：“不能饱汉肚，劳饿汉饥。 正就说这类话， 对，吃十万人呗，一天三顿， 一天三顿 啊， 早晨呢，嗯， 早晨炸酱面，就给粥喝，当就喝粥饱了吗？气死！早晨炸酱面，中午炖牛肉，牛肉烙饼， 晚上饺子包，肥肥牛肉炖吃，成去不够成去吃。 啊！ 我站着看着，吃，有人吃，我没啊，吃多，我高兴，我还乐，哈哈一乐。 您人家吃完牛肉，您看着哈哈一乐。 我乐啊！ 您回家一看您那窝头， 你看过车头了？你看过车头了？我乐意，我乐意车头。那你说，我乐意车头，有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管着我吗？我就车头，你怎么办？你把我怎么办？你打我？我就爱吃窝头，专门吃窝头，别的不吃。不吃炖牛肉我也不吃，什么肉都不吃，我不忍啊，我擅长啊，我知道用小牛小羊啊宰吃。哎呀，马善人不忍啊，也无伤也，是在人数也，见牛未见羊也，君子之义禽兽也，见其生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，是以君子远抛除也。曾子曰， 行了，您别忘约了，不定约出什么来呢。 哎，大伙平常这么吃着，过节过年，让他们没钱的人照样过节，照常过年，给人东西拿家过去， 是啊， 这可不是，过节八节年节，咱怎么过节来着？没钱人怎么办？你想着人家，十万人还弄了多少钱吗？有一月七千，难解决了。过节八节年节，每人一份拿家。拿走吃去，这有东西，走吧。 这五月节给什么呀？ 五月节，五月节粽子，一人五十，每人给五十粽子， 给五十粽子 啊，小粽子，小的， 一两一个呢？ 一两一个，一两一个，弄点小粽子。马家，马家包一两一个的粽子，去，哎呀，马家能干点吗？这粽子，告诉你吧，嘿。每一个粽子三十枣， 三十个枣， 哎，甭算江米，就算枣，不许少一个。每一个粽子里必须三十枣，定做的，一人五十，还得半斤红樱桃，半斤白樱桃，半斤黑白桑葚，五十八大杏，二是黄白粽子，二是粽子，一篓香杏的花椒，十朵玫瑰花，两把菖蒲，两把艾子，两株筛，两雄黄，三张神符，两张温炉牌，十块五十多个，三挂葫芦，碗有五斤白面，一斤烧酒，一罐米醋，五斤黄凤鱼，臭了还管饭。 到 了，那可不是五月节嘛？ 那八月节呢？ 八月节呀，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，小月饼。 哦，二两一个， 二两一个，六斤一个， 六斤一个， 喂，六斤一个，在马家，到马家那小的，小月饼六斤，马家吃的，家里吃的三十多斤，三十多斤一个，这么大个，哎，来这么厚，没馅，掰不动，拿锤子，拿榔头砸 完再弄点水一泡， 哎， 豆饼， 我让吃豆饼吗？ 啥？那 这这么比方，像豆饼那么大个的月饼，马家的这馅儿，你尝尝，十遍的，定做。 您说错了， 定做的， 十斤的。 你们家那是你们，你吃你们家不用十斤的，马家十遍的， 十遍。 哎， 怎么十遍的？ 是得心应手，你想吃什么就怕你不说话，你说吧，说几遍。哎，这大月饼好黑，是不是白糖馅儿？哎，白糖，好吃，吃两口腻了，吃腻了。哎呀，要枣泥儿就好了，再掰，白糖全没，满遍枣泥儿。枣泥儿的好吃。哎呀，南方椰子馅儿，咱这边吃不着，恐怕吃不着椰子馅儿。再掰，椰子馅儿，你说的遍，是你信不信？你不信骂街啊！ 信。 哎，这叫什么月饼？ 十遍的， 十遍的，对喽，哪有啊？ 就您马家有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 你这不刚说的吗？ 哎，对了，十遍的月饼，定做。哎，每人给这一人俩，还得十字来红，十字来白。混月饼一斤，素月饼一斤，给鲜果供一糖，给我苹果，我桃，我石榴，我柿子，我鸭梨， 十斤的是沙果十白梨，半斤葡萄二斤小枣，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，三彩月光马一位，高香一松素辣一对，我要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，大个儿团旗，活的， 活的， 肥呀，大圆旗呀，一包你扔一腿你就包饺子去吧。 有那么大的螃蟹吗？ 定做的 啊。 不是定做的，定捞的。 您哪儿捞去啊？ 河里有，马家河沟里，撒么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。是啊，尾节八节这是。嗯，再有腊八二三季灶，糖瓜季灶懂吗？ 懂。 都得给准备，全有。腊油二三，糖瓜季灶，熬腊八粥，米料全份全拿走，连季灶的都走。每人呢，给一斤呢江米，一斤黄米，一斤大麦米，四两零豆米，半斤绿豆，半斤红豇豆，半斤小豆，一斤生粒的，二斤小枣，半斤核桃仁，四两冰花糖，二斤潮白糖，二两玫瑰，二两木须，二两青菜，二两红菜，二两葡萄干，二两桂圆肉，千张纸元宝蜡一份，一张烧灶，半斤南糖，一罐子糖果，糖瓜十糖米，一盆炒豆，一个发面火烧爱心，一把草料，凉水，每人一杯，随便拿。全了， 嗯， 太全了， 嗯 嗯，这一年，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？ 哦，过年了， 年也好，君子遵道而行，则能折乎善矣；半途而废，则立之不足矣。曾子曰：“一羊也赶，俩羊也放。”这曾子，这都曾子的词儿、 哦， 一羊也赶，俩羊也放，准发怒，多少发麻，就曾子。罗二罗敲大锣。罗了缸卖仙浆，大爷不怕小八卦，这都曾子的。记这词儿啊，到年下，每人给密供，大密供五尺高，定做正明山，定做的又酥脆不粘牙，大密供，口口香，桂花味儿，大馋虫给逗出来，啊，吃去吧，那大密供，每人一汤五碗。给鲜果供一堂，素供一堂，酥油月饼一堂，面鲜一堂，灶王前小坨子三杆柱，笋根一对，给大双包一对，小双包一对，以上称供六堂，供了二十八个，供花六堂，红石榴花五朵，祭财神羊肉一块，还有一把红头绳，一包年饭果，二不挂灯前一铺垫，五副春对，街门对，屋门对，佛前对，财神对，灶王对，福字佛字，横批斗幡，出门见喜，抬头见喜，五春条，两把胆子，一副藏香，一对包竹，一灶王龛。是红灯花，十张白灯花，十张黄灯花，三张挂摊，池门对门市一张，家官一张，天地马一张，财神马一张，灶王马，铜酥倍儿肥酱一张，财布方位单一本，献书一个，红喜灯十道，烧着十把麻将，十个麻雷子，五二脚，三个南边，一副高香，一副馅儿香，十盘盘香，七张薄酥定，二两银子，二两爆花，十张胭脂，上红颜，两盒土粉，一罐桂花油，二百斤白菜，二斤酸菜，十把脖子，两捆韭菜，二斤胡萝卜，一捆香菜，二斤山药，一水笋，十块香干，十块菜干，半斤海蜇。吃鸡子我松花，我鸭子半斤黄黄酱，一两芝麻酱，半斤水疙瘩，半斤咸胡萝卜，一包酱菜，四两卤虾，油一锅辣花醋，一包花椒，一包大料，一包生面，一包红曲，五斤大麻袋，二百素元宵，还有一副扑克牌。 嗯， 你看这一天开门挑战二十多亿。今早晨呢，卖着棉袄，吃豆腐脑。吃俩烤饼，我饭呢？ 您等会儿吧，您不是要开粥厂吗？ 打算这么说着，您发财呢。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、杨少华合作表演的相声《开粥厂》。除了从事顾问工作之外，马三立在生活中也是积极主动的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他到养老院给那些鳏寡孤独的老哥们、老姐们演出，每次都把他们逗得像孩子一样开心。还有人和马三立开玩笑，希望他留在敬老院，因为这里老太太多，找个后老伴方便。耄耋之年的马三立还圆了年轻时候的一个梦想，那就是当上了警察。不过这个警察是业余的，其实呢就是社区居委会的治保委员。每天人们都会看到佩戴着标有执勤二字红袖章的马三立，按时参加社区周围的治安巡逻。有人曾经问过马三立，这么大年纪要是真遇到坏人怕不怕，他指指胳膊上的袖章，假装严肃地说，那有什么可怕呀、啊、咱带的这东西辟邪呀、啊。除了关心社区工作，